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连线在日本中文导报的记者杜海玲，跟您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低欲望的日本社会以及日本年轻一代所盛行的洛哈斯的生活方式，他们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日本社会现实和年轻一代的真实心态。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日本社会给出了两极化的评判呢？在节目中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韩国，一起走进韩国一家非常流行的新兴的互联网食谱共享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和常规的在网上晒一晒食谱有什么不同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正当国人陷入谁不让我买我跟谁急，买买买买全球的模式的时候，我们的邻国日本呢，却因为没人愿意买买买愁得焦头烂额。11月20号，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社会观察著作《低欲望的社会》。这本书呢，便对当下日本年轻一代低欲望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番的研究和点评。事实上，这两年日本年轻一代所流行的低欲望、断舍离等等生活方式呢，也非常为国人所关注。有人说它是大道至简，历经繁华之后呢，返璞归真，寻找真实的自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给予了积极评价。不过另一种担忧的声音则认为，这种所谓的低欲望呢，其实就是丧失大志，没有奋斗精神，导致整个国家的未来呢，前景堪忧。那么在日本社会，人们怎么看待低欲望呢？它的成因又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日本东京的中文导报记者杜海玲女士，请她来给我们做介绍。 尤其是这一两年吧，他们也称为一种叫什么洛哈斯生活方式，是几个英语字母组成的，就是说健康的，然后是对地球有益的可持续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就是比较环保，对各方面啊欲望都比较低，看上去就也可以说特别知足常乐的状态，也可以说特别没有进取心的状态。 好，要看怎么来解读了哈。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属于这种低欲望的生活呢？ 日本年轻人现在不是很愿意出国去进修，然后使劲的找很辛苦的工作，然后使劲能够升职能够升官。这个上面比如去美国留学的，以前是中国是比较少的，很多年以前，毕竟这个条件所限。那当时日本去美国，日本一向就是比较尊崇美国这种西方环境的，是很多的。但是这几年它是完全反过来的，日本去美国一些哈佛什么名校留学的人数越来越少，反而中国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是以勤奋敬业啊，很加班的这样一种很勤奋的工作文化著称的。那么在工作上这种低欲望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认识两个孩子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当年他们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呢，首先都想往那个外资系，就是工资非收入非常高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外资系就是那些外国公司什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要加班加点没日没夜那样的，反正现在很多孩子宁愿选择就是能够准点下班，我不要升职也不要很多的钱，准点下班能够让时间给自己做一些发展一些自己的娱乐兴趣啊什么方面的，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呢，也可以说日本就是之前高速发展的时期留下的一些后患吧。因为年轻人发现像他们父母一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男人都是不回家的，以那个加班加点献身公司为荣，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年轻人发现他们的父母辈也没有变得更幸福，人的幸福感也没有变得更强。当然这个物质上去是经过了这个高速的发展之后，它进入了一个比较中流，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就想，那我不挣那么多钱，其实我不要那么升职什么，其实我可以把时间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我可以生活得更好。 那么在日常的消费当中，这种低欲望有什么表现呢？ 尤其表现在衣服啊什么上面，他们觉得衣服多的话充斥了家里的空间，然后占了地方，然后出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出门你还是觉得没有合适的衣服穿。然后日本现在又很讲究环保精神，服装它的就是对怎么说地球环境什么的一些影响，年轻人这个意识现在比以前多了，所以他们经常把衣服控制到最少量啊。所以有个词就是从日本流行开去的，叫这个断舍离。有时候他们会去一些中古，就是那个旧衣服店，把自己的穿了已经穿腻了的衣服拿到旧衣服店去卖了，顺便再淘回一些自己看的还比较新鲜的衣服再回来穿，就很注重这样一个环保循环再利用的过程。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哈，对这类的生活方式有一种两极化的一种评价哈，一种认为是说低欲望佛系啊，那么可能更注重个性的发扬，那另一种认为呢其实呢也是反映出了年轻一代比较沉迷呀、萎靡不振呐、或者说呢难以带动国家经济走向下一个繁荣的时代的这样一种象征哈，认为是心无大志啊。那您个人怎么看待呢？ 日本确实现在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胸无大志的时代。日本还有一个作家在2015年出过一本书，就叫《胸无大志的时代》。日本也经历过一次这个经济泡沫经济的崩溃，年轻人以后要承担的这个税金什么越来越沉重，那就不要太努力了，自己先管好自己，先让自己的能够过得轻松舒服一点就好。一点萎靡不振的感觉、 也有声音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表示了很大的一种担忧哈。那日本主流社会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 日本的主流社会吧，还是我觉得也还是分两极的，有一半是奋斗向上那样的，同样的也是挺顺应自然，因为日本渐渐的从一种很注重平均生活的这样一种岛国的每个人都要一样的那种状态，渐渐开始吸收一些也能够拥有个性的么生活。日本渐渐的就是它文化上有这样一种变化。 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日本的品牌在中国十分的流行啊，比如无印良品呐、还有这个优衣库啊等等啊。那他们从设计来看呢都是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简单啊，甚至呢有些时候这个色调还是讲究很原始的一种不加修饰的这样一种色调哈。您觉得这样一种审美趋势是不是也和这种无欲望的消费方式的背后的某种心态结合在了一起呢？ 您说的很对，我觉得像无印良品，我记得在中国是被打趣成为这个性冷淡风，也不男性也不女性，就叫性冷淡风格。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色调，我想起最近我有个两个国内的作家朋友来日本，他们就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时髦亚洲时尚的地方，怎么在地铁上看到人都是黑的灰的蓝的，比方就有点像我们当年60-70年代中国那个全都是蓝的灰的似的。但是仔细一看呢，他们那个从那个材料或者设计当然就是很精心的了，在穿着上尽量的不张扬自己的个性及舒适就好。这种状态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跟以前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那种生活状态不同的，是年轻男孩子也挺愿意自己做点饭菜啊什么的，就他们不认为奢华的到外面去吃很排场的饭菜是奢侈，而认为自己能够去超市买点材料来精心烹制出一点饭菜，他觉得这个才是人真正应该过的生活。 繁华之后哈，回归到这个朴实的生活方式当中， 简朴的状态。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在日本东京的中文导报记者杜海玲，给我们介绍了眼下在日本年轻一代中很有市场的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也称洛哈斯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两极化的评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 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面的报道中为您介绍了如今日本年轻一代非常认可的洛哈斯生活。那么洛哈斯呢，它来自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可循环的、可以持续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年轻人中意到二手店购买服装，也是希望能够实现服装的可持续、可循环。因为在全球时尚行业当中呢，服装的制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体系，也被认为呢是一个美丽的污染行业。一件衣服涉及了漫长的生产链，从原材料的供应、制造、运输、零售、使用，最后的废弃处理等等。对于消费者们来说呢，买一件衣服很简单，不喜欢了随手一扔也很简单，但是要处理循环这件衣服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早有研究人士断言说呢，时尚行业是仅次于石油行业的世界第二大污染源。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比利时，现在比利时的时尚行业正在探索如何解决时尚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实现服装服饰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全球时尚行业每年产值约为3万亿美元，但同时产生了全球20%的废水，是全球第二大用水大户行业。时尚行业产生了全球10%的碳排放量，超过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的总排放量。棉花种植所使用的杀虫剂和农药分别占全球总量的24%和11%。在塑料及纺织品，比如聚酯、尼龙或丙烯酸等材料的洗涤过程中，每年大约有50万吨塑料微纤维流入海洋，而大约85%的纺织品最终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或被焚烧。比利时安特卫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一个时尚行业中心，现在当地的时尚产业正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其中一家创业公司正在使用塑料废料生产 3D 打印太阳镜。这种时尚的 3D 打印太阳镜是由汽车仪表板、塑料水瓶以及冰箱等废料制成的。该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设计师塞巴斯蒂安·迪诺伯表示，他们使用的塑料可以回收10多次。 Waste, I believe, is design failure. And with these pair of sunglasses, I want to show that sustainable fashion can not only be sustainable, but also wearable and beautiful and affordable in itself. 迪诺伯的邻居汤姆·杜霍克斯也是可持续时尚行业的创业者。2年前，他决定尝试在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生产牛仔裤。他的产品只在欧洲本地生产，从而降低了生产运输环节的碳排放。此外，他还回收旧牛仔裤面料，以解决原材料的问题。 This is actually where we harvest our cotton. Instead of taking new cotton that grows on a fiel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water to grow, we use the cotton that's already around, and these now will be shredded and made back into the fibers that we'll use for our yarn. 刚才的报道中，两位比利时的设计师表示呢，他们认为啊，产生废料本身就是一个设计的失败。那么通过那种可循环塑料制成的太阳镜呢，向人们来展示服装服饰是可以进行可持续的设计的，它是耐用的，也是漂亮的，价格适中的。那么另外一位设计师表示呢，现在呀，他们不再使用新的棉布料，因为种植棉花呢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他们尽量利用身旁已经存在的棉材料，这些布料被剪碎，用它们产生的纤维再来纺纱制成新的服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两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这里要想品尝当地的美食，人们一定会给你推荐小贩中心，英文呢叫做 Hawker Center。小贩中心就好像是一个小饭馆大排档的这样一个大集合，是由政府兴建的室外开放式的饮食集中地，售卖的食物呢物美价廉，种类繁多。走进一个小贩中心，便可以领略当地的各种小吃，而往往游客和这个地方建立情感、品尝当地的小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小贩中心呢，已经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最富有特色的一张名片了，同时也是吸引外来游客的一大亮点，他们甚至还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走进这里的小贩中心，来看看它深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下次你有机会去这两个国家，小贩中心是必访之处。 在新加坡，有80%的人口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祖屋里，而每9000多间祖屋周边就会有一个小贩中心，每个小贩中心里平均有127个摊位，这给新加坡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在小贩中心里吃一顿饭，平均花费则在5新元左右，约合25元人民币。这对于人均月收入约17000元的新加坡人来说，小贩中心绝对算得上是国民食堂。 就我们从小开始就很习惯的，就到小贩中心去吃中饭，去吃晚饭，甚至周末可能有时约朋友并不是去那个大酒楼，而常常往往是去小贩中心。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之所以能够建立，与大批的移民不无关系。18世纪，来自中国、东南亚、印度等地的青壮年开始到新加坡谋生，干活之余，一日三餐都是在路边摊上解决的。1971年，为了规范管理，新加坡政府通过发放牌照和优惠津贴的方式，吸引小贩们进入政府建立的小贩中心。巴沙，也就是集贸市场以及特色商业街。从此以后，小贩们不用再跑地牛，路边摊也变成了一家家规范经营的小店。 在这边是做到30多年了，35年啊，所以有那个体力来讲，应该我是会做的，因为不想要退休啊，想会做到不能做为止哦。 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贩经营开始逐渐变成夕阳产业。随着多数第一代小贩步入暮年，一些孩子又不愿意继承父母的工作，很多小贩摊位不得不选择结业。不过，也有很多小贩愿意坚守。 这要看我们的租金的关系咯，啊，租金允许的我们就可以啦。 为了防止小贩这个职业失传，新加坡政府鼓励新一代小贩进场做生意。在小贩中心，一些人带来了他们的新做法，比如引进非传统熟食，或者改变传统手法，让流程机械化，这为传统的小贩文化带来了新气象。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努力把小贩中心打造成独有的观光行程，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全都是小摊贩，然后有这么多选择，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觉得非常不一样。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烹饪的朋友如今呢都离不开手机了，手机就是一个大的菜谱平台，想做点什么好东西，上网一查便可以获得菜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一家韩国非常受欢迎的创新菜谱共享平台的服务开发商。公司的创始人辛米善先生最近呢接受了韩国媒体的专访，介绍了这个叫做 Cook Play 的公司，他旨在帮助人们用简单有趣的方式来烹饪食物。那么和我们所熟悉的上网查个菜谱，介绍做菜流程，跟这种常规的菜谱共享有些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他们的共享平台有什么样的创新呢？好，一块走进这家韩国著名的 Cook Play 公司。 我们在韩国电子展上推广我们的产品，这是全国最大的信息技术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在那里汇集了很多潜在客户，就行业的未来交换意见。通过这样的活动，我相信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机会。我们明年将参加美国的消费电子展，这项国际活动能够让我们在国外买家中推广我们的产品，并进军海外市场。韩国 Cook Play 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设立， N4U Tech Holding 公司参与了股权投资。N4U Tech Holding 是由4所韩国本土大学的工业教育合作团体创建的公司。我们的业务项目是与 移动应用程序和蓝牙电子秤相关联的菜谱共享服务。 전자적으로연동하여누구나쉽게요리할수있게하는레시피공유서비스입니다。 韩国 Cookplay 公司提供菜谱平台服务，旨在帮助人们以简单有趣的方式烹饪食物。新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开启这个项目的初衷。 레시피공유서비스를사업아이템으로잡게된것은 随着时代的变迁，菜谱书籍已被多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所取代，但对于初学者甚至是专业人士来说，按照菜谱中的指示烹饪食物实际上并不容易。我在部队中担任厨房长三年，获得了厨师证，许多学员希望获得厨师证，即使他们用的菜谱一样，但他们烹饪出来的食物味道却大相径庭。我发现按照菜谱很难制作出美味佳肴，如果那些不擅长烹饪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制作食物，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地烹饪出美味，这听起来非常不错，于是我开始打造这个项目。 在部队担任厨房长时，辛先生发现即使使用相同的菜谱，食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口味，因为人们使用的食材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种经历激发他开发一些方便的服务，帮助人们，特别是帮助那些不擅长烹饪的新手轻松地烹饪食物。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菜谱或电视节目提供的菜谱，初学者也很难确认食材的数量，每个菜谱的测量单位都不同，有些使用勺子确认用量。此外，根据个人喜好的不同，准备食材或烹饪的时间也可能不同。考虑到这些因素，辛先生开发了记录烹饪方法，包括配料准备、称重、烹饪过程以及菜谱烹饪时间，使得配方共享服务与基于物联网的电子秤一起发挥作用。 由于称重在烹饪中非常重要，如果人们可以使用与移动应用程序连接的电子秤，这与某个菜谱相关联将会很方便。我们以面片汤为例，首先你要为手撕面片准备一定量的面粉，应用程序将自动计算您准备的面粉所需的确切水量。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一般来说，菜谱首先显示所有成分，并解析如何使用这些成分制作食物，因此您必须在整个烹饪过程中反复阅读有关成分和方法说明。另一方面，韩国 Cookplay 公司仅显示每个烹饪阶段所需的成分和方法，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轻松地遵循这个配方制作食物，所有成分都可以通过电子秤精确称重，因此即使是没有经验的新手也可以完美地烹饪食物。 韩国 Cookplay 公司的服务非常简单，首先使用蓝牙通信将电子秤连接到手机，然后与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当您在应用程序中输入要烹饪的食物名称时，将激活相关菜谱，屏幕上显示出所需的成分和数量。例如制作草莓三明治时，首先将生奶油放在秤上，然后应用程序会自动更改配方，修改配料与烹饪时间，以与您已有的配料完美匹配。按照指示的步骤，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像专业厨师一样做出美味佳肴。此外，人们可以发布自己独特的菜谱，分享各种烹饪方法，这项服务得到了许多机构的认可。 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个创意打造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们已入选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为期六个月的平台支持计划，这意味着我们正在验证将移动应用程序与蓝牙电子秤连接的技术。我们还入选首尔创意经济与创新中心孵化中心培育的初创企业。此外，我们还加入了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提供的启动支持计划，这些项目让我们能够在市场上发布我们的产品。我们通过 Wadiz 平台推出了蓝牙电子秤。 Wadiz 是韩国众筹网络平台，我们的目标是让美国人也可以根据韩国人的菜谱制作泡菜，韩国人则可以根据法国厨师设计的菜谱做出美味的法式大餐。

It's 9 a.m.